期待，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我期待有是的挚爱，明白人世的情怀，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，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爱。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成为过去，一如黑夜要多远。